你好，我是齐晓芬，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。首相达杜斯安瓦伊布拉欣俄罗公务员跟相关的机构进行工作，在无等待指示下，有效的管理水灾灾情。伊今日早起伫首相室相关集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，昨暝伊抵达柳湖州的时阵，就留意到联邦甲州级的有关机构伫应对水灾灾情方面反应迅速，而且应对措施做甲真好。另外，针对前首相丹斯里穆希林亚辛早前建议政府批准30万ringgit拨款，予所有选区受到水灾影响的国会议员，以便应会马上援助水灾灾民。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欣回应，就算政府的援助无经过国会议员的手，不过阁是会用的抵达有需要的群体，包括水灾灾民。首相鼓励政府日前直接拨款5000万ringgit，真济流失的灾民，而毋是拨款予该州，这也是相关的一个道理。尽管国内部分州属受到水灾影响，但是教育部长法德里纳斯里指出，学校2023年、2024年新学年将会如期在这个月19号加20号开学，未延迟。部长也讲，目前柳湖州已经有17间的学校受到水灾严重影响，其中色加曼是重灾区，已经有14间学校在当地，其他的3间来自其他县。若是学校的维修工程无法度在开学前完成，学生会用的选择居家学习。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登古达杜斯里扎夫阿布杜阿兹说，国内目前的水灾，包括柳湖州的水灾，未对外国投资者在我国投资的兴趣造成不利的影响。柳湖州去年在外来直接投资方面是贡献真大的一个州项。部长说，虽然水灾无负面影响投资，不过在中期和长期看来，政府需要跟工业领域合作，努力克服这个问题。截至今日上午10点，受到水灾影响的3个州属柳湖、平兴加新美兰，已经通报130宗自然灾害案件。公共工程局在一份文告中指出，有关的自然灾害包括98宗水灾事件、21宗土崩、6宗道路地陷、4宗道路塌陷、1座桥毁坏。科学工业以及革新部都在准备启动无人机队伍，协助在发生水灾的州上，特别是柳湖州，协助有关机构和队伍的赈灾工作。该部门副部长 Dato Arthur Joseph Group 表示，由特种无人机服务紧急工作队所启动的无人机队伍，不只是会用协助监控和搜救工作，还会用的运送药物。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欣指出，当我国的收入增加的时阵，调整公务员的薪酬将会成为政府主要关注的事项。也是财政部长的伊讲，根据现有的情况来看，无法度在这个月调整公务员的薪酬。不过伊讲，伊将会在这个礼拜四的国会下议员为2023年财政预算案辩论进行总结的时阵，汇报国家正面的进展。尽管全球经济有了将的放慢，但是马来西亚今年的经济未面临衰退。财政部副部长达杜斯里阿曼马斯兰指出，根据去年马来西亚经济增长8.7%的表现来看，政府预计我国的经济将会增长大约4.5%。另外，伊也透露，政府已经指示贪污估价利润的银行履行社会企业的责任，协助尤其是B40低收入群体。以上 RTM 福建卫新闻由李维温编辑，感谢你的收听。